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其实我真的没想过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又要再开咪。 諗住休息多耐啲嘅。 八月都咪講咗八月㗎嘛。我冇諗過咁快炒㗎其實。你覺唔覺 我覺㗎。係 咪 係呀。 啲咪得唔得，因為今日推咪其實得我哋兩條。 得我兩友做。 我哋兩條友做再加我哋兩條友。 對埋少少。 對埋少少。 向正少少。 向正少少。而家 OK 係咪 而家靚晒。 係啦。咁啊冇諗過咁快又要再開。 又返嚟。 好似休息咗一個禮拜。 一至兩個禮拜咁啦。 冇啊，一個禮拜咋。 唔上下啦。 其實上個禮拜四我有啲唔好慣嘅。 系都系， 哎，因为冇屌嗰啲慢狗，系觉得个心唔系好舒服嘅。咁但我奈何，我想个节目好啲，咪谂住唞耐啲。其实我呢个礼拜睇咗好多嘢噶， 系嘛？ 即系呢两三个礼拜，除咗预备 make a stream 之外，除咗睇下即系工作上面，即系睇好多文字之外，我呢几个礼拜睇咗好多嘢，即系咁啱得咁巧嘅。 我就新闻多咯，即系 keep 住新闻咯。 我睇咗本书啊，其实喺。反曼大聯盟第三集嘅時候呢，文台嘅第三集呢，嗰陣時呢就邀請咗李俊榮，唔係李燦榮，李俊榮其實就係我即係阿榮啊，咁佢就當年呢佢就話喺曼徹斯特大學嗰度讀博士，咁去咗奧脫福打工。 喔，我知道，我聽我 有印象， 佢又買利物浦足總杯嘛，嗰場佢又買嘢，有個利物浦球迷又買撚咗好多嘢，冇入單嘛， 冇撚俾錢嘛，跟住佢就好撚開心，佢就令到啊！你真係好聽， 梗係啦， 犀利喎！我都唔記得咗幾多錢，好似七十磅。 唔係，佢成200，好似成千幾蚊㗎。佢話買咗好多㗎，佢話跟住佢話佢要多兩杯汽水，跟住佢一擰轉頭。跟住另轉頭，佢話佢一張完兩杯水，另外轉頭嗰個人已經唔見咗咯。 係啊，咁嗰陣時佢推介咗本，佢推介咗本書嘅，就係關於即係曼聯嘅財技同埋因為財政嘅問題。而引發到啲另一啲可能中立嘅球迷唔係因為成績而憎曼聯嘅一本咁嘅書，咁嗰本書嘅書名同埋嗰個封面其實我 share 過出嚟嘅，咁今集之後我諗可以再 share 一次， 因為呢個反而我就冇睇到， 因為嗰本書嗰陣時咧就我喺我 Year One 嘅時候佢推介過俾我睇嘅，即係好多年前啦， 哇，就好多年前喎， 咁嗰陣時我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撚頂癮，即係佢。阿榮咧就啟發咗我，阿榮博士啟發咗我對曼聯。即 係阿榮係博士嚟噶。 肥榮咧就係同我讀法律嘅同學。係 咯 係 咯。 但阿榮咧另一個嚟㗎。 哦，另一個。 阿榮同埋肥榮，但係就係當年大學本科佢兩個係同學咯。 哦。 千絲萬縷，但阿榮係博士嚟㗎，即係嗰日上嚟講話佢喺奧脫福賣熱狗。 哦，嗰個係博士嚟。 博士嚟嘅，佢而家教緊書㗎。 哦，肥你。 所以我哋其實咧。反曼 真系好高質素啊！ 好唔系有又唔可以话高定低，但我哋乜撚嘢人都有。 咁啊系， 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咪博士先。其实就算佢系黑衣，我都好尊敬佢，因为佢反曼啊嘛，你明唔明白？ 咁啊， 但系佢启发咗我睇咗呢本书，咁我再翻睇，咁我咁啱咧，莫耶斯就琴日被炒啦。今日系礼拜三嚟嘅。 系。 咁我睇完之後呢，我启发到 我哋系未公布我哋会录呢一个鬼鼠嘅特备噶系嘛？ 鬼鼠特備 呢、啊、 一集、 啊、 我公布咗啦， 我哋公布咗㗎啦， 我話今日、 啊、okay, okay, 今日錄咁咪有人問有冇得直播，冇啊，冇得直播，咁啊即係聽返啦，咁我睇完之後我個反應係覺得嘩，我呢兩個禮拜嘅休息配合莫耶斯事件呢，真係令我嘅眼界又闊咗一層啦咁樣，咁我其實想帶出啲乜嘢，點解要錄呢個特備呢？ 你一響返正，你一走咗返嚟呢就會好有個好大分別㗎， 即係個頭唔好喐， 聽到係有分別咯， 有分別嘅。 嗱，我哋今次真係 好認真， 好認真㗎。因為你一行開咗講，再翻嚟講，佢就會入咗咪同有少。 我哋推咪咧要自己嚟嘅， 冇辦法㗎啦而家。 係啊，因為 自己啦， 因為譬如好多都係義工朋友啦，譬如七個半嗰啲，佢讀緊書，即係中學生專登嚟 仲要翻學。 咁如果佢推得唔好，佢顧撚住喺度打機咁，其實我支咪冇聲，咁唔通我屌佢咩？我最多都係屌佢一兩個鐘嘅啫，係咪先？唔係嘅，我哋反萬好好，即係我覺得啲兄弟真係好鬼正。咁點解有今集？其實大家都知，因為莫耶斯被炒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好多嘢講嘅，因為你諗下，我休息過兩個禮拜之後，我覺得我個 忍住， 我個反萬嘅層次已經又升咗一個 level。 嗯。 真係完全升咗個 level， 係咪？ 咁我要講，我其實想講好多嘢，其實如果真係要安排今節呢， 我打下飛機先 ，Kenny 你 好啊好啊，係 嘛？等我除褲， 你唔好射中我得噶啦， 得啦，唔會射，唔會射咁遠。 通常打飛機都係射埋牆嘅， 射牆係鬥遠， 唔鬥。通常打飛機唔會鬥遠，射牆啊 ，high 到埲牆。 你有同人鬥打過飛機咩？ 有㗎。 咁撚認真， 細個啫， 我未試過喎，真係，我匿埋嘅喎， 一齊打嘛，試下， 真係㗎，係 啊， 即係睇邊個射遠啲， 咪睇邊個出嘢先咯，好似係，但結果我係出唔到嘢嘅， 知點解？因為你嗰啲對手全部都係漫迷。翻翻個正題先，嗱，其實我今集咧就有啲火氣嘅， 嚇， 原因咧就係、是、因為琴晚咧有個慢狗入嚟挑機。其实有 系咪你 post 好长嗰个啊？ 系啊系啊。Okay, okay, 其实我就嗰阵时莫耶斯就未 official 未炒嘅，咁、但系其实我已经收到风噶啦。咁有啲听众其实知我咧，有啲位鸠噏，有啲位认真嘅。咁、有啲位我真系认真嘅，例如我收到风系坚系收到风嘅。我阵间话俾你听，啲消息来源喺边度嚟。咁、有个慢狗啊留言，其实我唔识嗰只慢狗嘅。咁佢咧就我知佢以前同我旧老板咧都打过工。 都識嘅，即係都大機會做識啦。 跟住佢咧就曾經 send 個 CV 嚟我某間職工作有關嘅嘢嘅。咁當日我就因為知佢係慢狗嘅，其實我真係唔係鳩噏㗎，我真係嬲嘛。我其實你明唔明白？嗱，我呢一節要解釋一下先，再嚟多次，再翻基本步，點解反慢？嗱，呢一個主題咧係影響到我之後講莫耶斯又好，嗰班繼承者們，我叫第二節係繼承者們啦，同埋嗰集即係李克勤啊嗰啲人，點解即係一脈相承？點解反慢先 ？Kenny， 你聽我節目開始先噶嘛，跟住你和 Rega 就一齊做節目噶嘛，你自己同我一樣，我諗都 share 同一個理念，就係點解反慢啊？ 我哋都係要反建制啦， 係啦，除咗要反建制之外 咧，同埋霸權啊，即係同埋。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咧，即係我自己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啲球迷太閪啦，即係贏啊唔緊要嘅，無需要抽鳩人啦。即係你話贏咗你，即係抽人都唔緊要喎。你話你淨係抽利物浦我都鋸啲喎。 我屌你啊！ 唔係即係咁講啊，即係譬如我哋淨係抽曼九咁啊正常啊，係咪先？即係我唔會話我抽曼九就走去抽利物浦噶嘛，我唔會抽利物浦噶嘛。正常嘅環境底下，咁但係佢哋唔係噶嘛，佢抽撚埋19隊噶嘛， 係啊， 即係呢樣係令到人哋最撚憤恨噶嘛。 但我覺得個 fundamental 嘅原因去反慢就係因為佢係曼聯咯。 你可以咁講。 真係㗎，你冇原因嘅。 同埋你問我，即係喺個根深蒂固裏面有冇原因咧？我都話其實都即係除呢啲之外，你問我點解唔爭佢？唔知㗎，即係嗰種爭，我覺得如果純粹係嗰個球迷或者累積來嘅啫，係唔會爭恨佢到呢個程度嘅。但我爭恨佢嘅程度係去到我真係想佢死嘅。 所以就係因為佢係曼聯，係 啊， 所以要反咯， 即係形成咗咁樣。 我都話咯，我個節目，我哋呢個節目。搞咁耐，夾硬整咗好多理由出嚟，講咗好多 topic 出嚟，點解要反慢？其實嗰啲都係廢話啫嘛、一句到底就真係曼聯，我屌你老母啦！其實個原因就係真係咁簡單嘅，啱啱先？咁但係我自己講下先，即係好多人個態度或者入嚟挑機嗰啲漫迷，其實唔知道我哋係一個網台節目嚟嘅，佢純粹以為係一個 Facebook page 去打飛機。 哦， 嗱，我呢個位我覺得一定要 defence 嘅，點解咧？兩個好唔同嘅分別。 嗯， 即係我喺 Facebook 咧，或者我喺網絡世界咧，其實我就真係唔使真名真姓。 啊，咁啊， 我屌你老母， 唔使出樣添， 我屌你老母就屌你老母啦，係咪先？我中意有幾咁誇張都得，或者我中意幾冇內涵都可以。 嗯。 但係當去到一個節目，或者你用文章，你去寫書，或者有誠意，你要 last 咁耐嘅時候，喂，其實我哋背後做緊嗰啲嘢，其實好理性㗎。 哦，係㗎。 同埋咧，我最嬲咧就係啲慢狗咧，成日入嚟就覺得我哋係黐撚線同埋唔理性。 嗯。 即係我講，我其實我喺節目 搞， 我間時我有再解釋呢樣嘢一次嘅。係。喂。我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好啦，戇撚鳩嘅。最根本嘅問題唔好問咩係反慢，問下乜嘢係足球。我哋點解睇足球？乜嘢係足球先？即係我哋點樣睇呢一樣嘢先？ 嗯 ，Kenny， 你覺得足球係乜撚嘢先？ 足球係一個幾好睇嘅運動啦，同埋係一個公平競技嘅嘢啦。我覺得有 passion 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喺即係喺利物浦今年或者即係往時睇到利物浦係。 點解利物 浦係特別有 passion 喎？佢今年冠軍啊嘛！ 哇，咁識講嘢嘅你車迷嚟喎，大佬。 唔係真嘅，呢個真嘅，即係睇到嗰個 passion 係好似，即係好似長久少少個感覺，啲球迷啊，你哋嗰啲球迷好似我嗰次即係參加你哋嗰個睇波啊，即係啲球迷唱下歌啊，即係嗰投入嘅程度啊， 好好玩。 你老人家又喊啊咁樣啊，即係嗰啲係我可能我又少話，哇！車路士球迷會去睇啊。坦白讲咧，我睇场波有冇话睇到要喊咧？我又从来冇谂过。 哦， 足球咧就係一個咁有、 啊、 有趣嘅嘢。嗱、啊，如果男人嘅角度，足球就係男人嘅浪漫。 嚇、 啊！而足球咧就係、是、信仰。嗱、啊，我講過好多次呢樣嘢㗎。我記得有一次我嚟咗 Red 假冇耐，傑斯請我上足球頻道。 係。 咁就九唔搭八，無啦啦，即係要同佢喺度開辦、啊啊、開房。 我記得。 其實我哋都唔知幾撚 friend。 係啊。 即係真係㗎。Red 假呢度係好特別嘅，你會有點子冰冰，有 Mega Stream。有萬九新聞， 係有反萬咁樣， 又有反萬，其實好真係好多元嘅。大家喺咪後其實就真係完全將嗰啲嘢可以放低，但係、去到一啲關鍵時刻就會屌你老母嘅啫嘛，即係大家會嗌交，互片一下。咁我點解我要講呢一樣嘢咧？足球係一個信仰咧咁樣，其實因為真係真嘅。如果你尤其男人老狗啦，會。如果一个球迷啦，尤其系佢，如果有一样嘢会触动到你眼湿湿啊，会喊啊，或者你会简单啲去讲就你会 moving 啊， 系， 即系你 兴奋啊，会 俾佢 moving 嘅意思即系屌你老母，佢会令你又上又落。 即系例如好简单，你屋企睇波嘅时候，你架底会湿晒啊，你坐喺度唔喐，开住冷气，大架底湿晒啊，呢个系真嘅，成日都系咁嘅。我坐喺张床度睇，但我真系成个即系睇车路士欧联嗰啲，我成个架底流晒汗嘅，会完全唔喐，吹住冷气。平时系完全唔会嘅，但睇波就会啦，即系睇波或者我打机咧就会啦。 所以足球咧系呢个世界上最大嘅宗教嚟噶， 其中一个吓。 而佢呢个宗教嗰个分支好多嘅，有反慢同灿慢啦、嗯，最大即系最简单二元去分系咪先？或者再细致啲分，可能你系车路士 嘅，即系反 我系利物浦嘅， 爱基督同敌基督啦。 系啦，咁即系再去细分，譬如利物浦为例啊，阿坦唔见咗啦，坦其实日日屌紧罗渣士啦。 啊系啊， 佢嗰种就系咩咧？佢利迷，但佢系崇尚呢个防守风格。佢觉得佢嘅足球信仰就系 ball winning 同埋 defense， 嗯， 即系佢觉得宁愿零比零。 咁佢咪好中意摩连奴？ 佢 OK 嘅，其实 系咯。 佢觉得嗰种，但系佢觉得有对比，因为当其时有最好嘅防守专家就系班尼迪斯嘛。 O、okay、 K， 即嗱呢啲系去到好细节，你会觉得喂难以理解。我哋以前睇波或者细个睇波嘅时候，哇！ 进攻就系最好嘅防守， 进攻仲有最好嘅防守，同埋赢波或者三分攞冠军呢啲系最开心咁、但系当你人大啲或者你再 了解多啲啦， 系啦，你就会觉得其实啲足球呢样嘢真系好圆、 好深、 好深奥、好立体，入边牵涉到可能系一啲历史、一啲文化，甚至乎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其实足球就系咁得意咁。 同埋我都讲过，打咁多年篮球啊，打廿年啦。由篮球嗰个战术走到去足球嗰、那个，即系睇个战术。虽然到今日我都唔系好讲得出。足球整体嗰个战术到底应该点样摆放，或者点样去互相去相冲相克？因为我始终唔系学足球出身，我篮球我可以话俾你听点样。 你咪跆拳道出身咩？ 跆拳道都学过。 咁你同成龙大哥单排让佢老母相刀咗咩？ 嗰单另外一单啦。 其实我哋咧自制 J 数，嗱你啊自制同阿成龙大哥打交，我啊无啦啦被含卵，唉真系大卵镬！你继续讲啊吓。 咁啊，即系由篮球嗰、那个，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即系每一个阵式或者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位置去相冲相克。但系足球我真系唔讲唔到俾你听。但系相对地，由篮球嗰个战术，由篮球一个运动，我跳到去睇足球，去认真地研究同睇足球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因为人多咗啦，个球场大咗啦，嗰、那个战术或者运用或者嗰啲嘢，嗰、那个复杂程度咧系真系复杂好多，系好值得你要发，因为其实篮球嗰个战术咧。系唔因为个场细人少啊，同埋嗰个运动本身系唔系好公平，篮球本身系一个唔系咁公平嘅运动，所以佢个战术或者个运用会系嗰个一高一低咧，你摆落去咧胜同埋负，有时会去到好明显嘅。但足球又唔同，因为你譬如当你去运用唔同嘅战术或者运用唔同嘅对手嘅弱点啊，点样去我哋死守一个位置啊？你打出嚟又嗰个变化上面系真系复杂好多，咁好值得去研究啊！我觉得。 所以其实你讲体育运动啦，我就讲足球啊，即系我觉得佢特别嘅地方同埋佢可以讲嘅嘢实在太多啦 。 因为你净系讲人同人之间嗰个关系，或者点解我会争你万九呢一个关系，其实已经讲一世都讲唔完。即系好，其实呢一种好特殊嘅关系系一种好互动嘅。即系你问翻我，喂，反慢嘅前世今生系乜撚嘢？我答你唔到嘅，真系，我真系夹撚眼要攞啲嘢嚟讲嘅啫。 总之系屌柒佢啦。 系啦，总之屌柒佢，因为慢，所以我话咯，你去到咁两极嘅时候，除咗宗教信仰之外，仲有乜嘢更好嘅对比啊？冇咯，真系其实真系信仰嚟嘅。即系点解我会咁觉得啲慢狗入嚟踩场咁 matter 咧？就是、因为我睇你唔捻顺眼啊！你入嚟，我唔系唔尊重你个宗教啊， 是你踐踏緊我信仰啊，即係你嘅出現就係踐踏緊我對足球嘅理解，我對呢個世界嘅認知嘛。 唔係，同埋踐踏之餘，咁你有咩有啲咩論述先？ 冇高見㗎， 即係冇論述咁啊，冇意思啦。 係啊， 即係我哋有論述㗎嘛，大佬。 係啊，唔係我姑且我真係當你有，但係我覺得一個最簡單嘅就係、是、我點解每一次俾人挑機咧？其實我唔係次次都要回應佢嘅，即係我會覺得好撚煩、啊。你唔撚明咁，你就窒柒啦。咁佢要死咬住我唔放佢，一你知我一个人系我一个沉睡嘅狮子，一激撚嬲咗我咧，其实我系一个好撚冲动嘅人嚟， 系系， 我是一个好撚有火气嘅人嚟嘅， 系啦出， 我就会屌你老母，我就真系会咬撚住你唔放嘅，即系平时我唔撚应嘅，即系我唔会好似马连果马达咁样，唔、会好似阿萨特咁样，喂佢哋有态度啊 ，OK 噶，咁但系我的 style 唔系话个个人嚟。撩鸠我就一定要喐鸠佢噶嘛，但系有啲底线，嗱例如乜撚嘢咧？我想讲点解当日我整呢个节目嘅时候，唔系叫做利撚反曼大联盟，而系就咁叫反曼大联盟咧？就因为我嘅认知入边，我会觉得利物浦喺我生命之中啦吓，讲球迷嚟讲好撚重要，重要到一个不能取替嘅地步。但系反曼更重要，所以我一路都讲啊，我 proud of 自己而家望翻转头两个月前讲嗰样嘢，有利物浦嘅球迷就屌鸠我，问我点解撑曼城赢曼联，因为我哋同曼城争紧，我话你俾啲信心，同埋我哋话要话俾人听我哋嘅风骨同 character。 嗯， 我理閪得我哋有冇联赛冠军啫？啱啱先啊，靠自己啊嘛，同埋最紧要系。曼联要冚家产嘛，呢样嘢先够彻底嘛， 系 咪？你要明白一样嘢，利物浦嘅得，利物浦嘅唔好，就系、是、因为曼联嘅出现啊嘛。我就是、永远我就睇、是、嘢就系咁简单噶啦。咁呢个亦都系事实，今年引证咗。 嗯， 啱啱先啊？咁所以我就话，我梗系几大都反捻咗曼先至再谂联赛冠军啦、啊。啱啱先？呢、這个就系嗰个态度嘅问题，亦都因为咁，好多时候反曼呢个议题咧系高过球队利益嘅。我自己捧嗰队。 都系嘅，即系你问我，我都系咁谂嘅。 所以一有曼九入嚟，将反曼大联盟讲嘅嘢，将我哋讲嘅嘢等同咗利物浦咧，我 系 好捻柒嬲嘅。 哦，系。第一 set 咗你哋啊嘛。 佢被喂你唔好老屈，坐今日坐得喺呢一度讲嘢嘅两条友，一半系车仔，一半系利物浦啦，已经未计平时同我哋做节目嘅，譬如例如Steven 咁样，系咪迟啲份呢啲中立嘅球迷咁样，师兄都反曼噶， 系啊， 师兄系车仔噶，巴塞噶，系咪先？仲有我哋嗰日。一出个 post 问下嗰啲听众捧边队，哇！啲球队多不胜数，个个出嚟报道，系嘛？即系先讲，譬如讲英超，譬如有纽卡素老牌少少嘅，再后少少，譬如乜撚嘢韦根啊、保顿啊、侯成啊，真系唔系鸠噏噶，你 click 入去个 Facebook 睇啊，佢天系捧嗰队噶， 真系有嗰件波衫， 系啊，真系中意。 你唔系球迷，你唔会使唔够水买嗰件波衫。 Exactly， 同埋曼联嘅球迷唔理解唔明白，佢永远觉得捧球队或者反，佢永远觉得反卖嘅就一定系利迷。佢亦都會覺得捧球隊唔好，可能會捧威金比，正路應該係捧曼聯、車路士。 好得意喎！佢哋真係會覺得反曼就係利物浦喎，唔知點解 嘅。唔係利物浦嘅人一定係反曼，但係反曼唔係利物浦嘛，就係咁簡單嘅邏 輯。即係調緊翻轉啦，因為你問我哋憎恨我好多車迷 friend 嘅，即係我啲踢波啲波有好多車迷嘅。争捻到个个都系嘅，冇得倾嘅。一开波一讲曼联，大家就好兴 奋。屌佢老母啦！ 系啊，就系咁狂屌啊！ 系啊， 即系你冇得讲，唔会话因为佢系利物浦，佢系咩冇捻得倾。除咗曼九，即系同我哋有啲队友系曼九之外咧，其他一讲开唔系曼九嗰啲，一屌曼九，大家就好兴奋噶啦。即系共通语言嚟嘅，一屌起就你噶啦。即系同男人讲叫鸡一样嘅，一讲大家就兴奋噶。 我冇喎、啊。我其实就系想讲，佢每一次当有曼迷入嚟踩场，佢。去到呢一个位咧，我就唔会同佢讲足球噶啦， 系， 因为我觉得你白痴啊，根本，即系你食卵屎啊，完全系，即系嗱，我见过好多咧，好真系睇咗好多年曼联，或者佢对足球有一定理解，一定认知，我好中意同佢交流嘅，譬如例如马岳咁样，马岳都系黑人嚟噶啦，因为佢曼九，但系我会同佢交流，例如杰斯仔咁样，我都会同佢倾下，虽然我完全唔认同佢嘅观点，咁但系我觉得有得倾嘅有啲嘢，因为点解咧？你唔好永远困住自己嗱，如果你我嗱呢个系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系有啲嘢你可以困住自己，你唔妥协就系、是、例如你嘅信仰，即系你反慢，冇原因嘅，唔需要被说服。但系有啲位你系要开放自己嘅，例如对于足球世界嘅认知，例如对于一个球赛嘅认知， 呢、這个我哋一直宣扬嘅信念嚟嘅。 系啊，你睇波，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你会觉得喂，其实唔系啊，我好捻中意进攻，好捻中意打矛波噶，咁你咪说服我咯。 你咪会讲咯。譬如你会讲好多，唔系噶，我中意讲好多人性化、好感情嘅嘢噶。咁你咪大家互相交流。因为你一个人，你唔开放自己去接受呢一啲嘢咧，你系永远封闭自己嘅。咁但系有啲位我哋唔能够开放自己嘅，因为例如我哋反慢嘅原则咯。即系我唔可以话我开放自己咧，你话你说服我啦，点解我要我你叫我唔好反慢啦咁样，呢啲唔得嘅。 冇可能啊！你 冇可能噶嘛？呢个 根深蒂固。 咁但系你话讨论足球系可以咯。咁嗰个人佢嗰个慢狗佢自己就基本上乱柒咁嚟，系令到我咁嬲。佢都自己唔明白点解佢令到我咁嬲。其实我唔系想去踩，或者我哋唔系想去踩啲慢狗。我哋识嘢多过你。当然我哋喺节目过程中我哋会咁做，就是、因为我想话俾啲慢狗听，其实你唔系真系好了解呢队波嘅。 嗯。 你了解得深啲嘅时候，你应该唔会咁爱你队波。系。或者甚至乎你会走佬，你会当俾人呃咗咁样。咁我哋当然喺不其然嘅过程入边，我哋当然会灌输好多嘢，亦都你难听啲讲，可能啲人会觉得我哋抛书包，其实就真系抛书包。 嗯。 但唔会话俾佢听，我识波多过你啊，你唔好捻出声。我哋嘅原则就系在于，当你觉得我哋。你话你话睇唔过眼，睇唔过眼我哋嘅言论系斋踩你哋系 Glory Hunter 嘅时候，我就真系同你讲波咯。啲人话啊嘛，我话我唔公平就系攞今年莫耶斯嘅战绩同86年 系啊系啊， 阿费格逊嘅战绩去比嘛。咁我第一个谂浮现出嚟嘅画面就系、是，好啊，你既然话唔可以攞1986年嚟比较嘛，我就同你倾。你攞你同我同你讲1986年，我睇你几有几了解1986年发生咩事。如果你本身都唔理解，咁你有乜嘢资格攞呢样嘢嚟批评我咧？唔系我认真嘅，系咪讲真先？ 系 咪先？即系啲人会觉得有捻意思啊！一定要讲到1986年先讲。喂，问题系你自己话唔好攞1986年嚟比较，咁我咪问下你有对1986年有几大理解咯？喂，我有捻错啊？我冇错噶，啱先。同埋我唔系想有一样嘢都要想讲。喂，我后生唔系原罪嚟噶。我后生系我优势嚟，就因为我后生，所以我喺我过去呢十年，我真系睇好捻多曼联过去嘅一啲比赛历史，我真系有睇啲精华嘅，我真系上网揾嘅，系有啲鬼佬 fans send 俾我睇，话俾我听，喂，你睇呢场足总杯，屌你老母对温布顿呢场波，曼联踢乜捻嘢？你睇下呢个球，呢个白人粒神之前系边队嘅，又点样点样？喂，我觉得呢啲好有趣啊！ 同埋再有一样嘢就是我哋成日强调啦，屌你，我睇波睇得多，我睇慢狗睇得多过你，你含卵啦，你惊自己系慢迷，你自己都唔卵睇波，你食屎啦！咁你跟住走嚟话你，屌你成日屌，即系话成班人走去净系反，即系特登去反对波，无聊戇鸠，你戇鸠啊，成日睇比数，你戇卵鸠嘅都。 同埋咧，今次入嚟挑机嗰个曼迷咧，佢就话佢今季睇晒曼联所有比赛，佢唔见得有啲乜嘢莫耶斯有啲乜嘢进步。 我够睇捻晒啦， 我都睇捻晒。我想讲咧，喺 W 咧搞做节目嘅人咧，系会比杰斯个捻样分图嘅，因为杰斯每个礼拜咧，唔系每个礼拜佢基本上日有波打完之后咧，佢喺我哋 Facebook 我哋自己个群组入边咧，杰斯仔啊，佢就会将啲波精华又好，全场又好 ，send 晒条 link 出嚟， 真系癫嘅。 我其实我每一场咧，我一有时间一见到咧，我就会下载。今日我公司嗰个 driver 开始爆啦，开始搬嘢要走啦。咁有阵时我会睇嘅，我亦都细心去计过，因为我系一个赌仔啦。我会赌波啦，所以去到一啲譬如英甲、英冠咧，我都可以同你倾到嘅。就唔系我唔系想话俾你听，我睇波多过你，你唔可以同我出声。而系我想话俾你听，当你话我哋唔理性斋屌嘅时候，你可唔可以 appreciate 一下我每个礼拜睇嘅精华同直播加埋80场咧？唔系呢个真系，即系你明白？法甲我都有睇，英乙冇睇咧，我真系有睇英甲，有睇英冠嘅精华。因为我直头系德甲、德乙我都睇，德乙逢礼拜五好捻靓嗰啲时间，又好赌。即系奥厄啊，乜捻嘢科隆升班啊，波琴，喂，好捻好睇啊！嗰啲真系，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其实要开放自己。我以前都唔睇意甲，我好捻憎意甲嘅。后屘我因为不尼迪斯嚟咗之后咧，今季我真系睇狂睇意甲，即系我变咗我会觉得即系足球就一样要开放嘢咯。你话俾我听，你睇晒曼联嘅比赛，我就话俾你听，我一个礼拜我真系睇六七十场到八十场精华同直播。即就系咁啫嘛，你冇得讲啊！我对足球嘅理解就系唔系单单局限于曼联嘅进步与否啊！今季我嘅比较就系比较一下莫耶斯嗰套以前打4-4-1-1，以前打防守，以前打专注体能进攻、体能防守嘅呢一种打法，去对比一下其他，譬如例如英冠嘅球队、英甲嘅球队，或者成个世界足球嘅趋势。喂，你咁样睇波先有意思噶嘛？你斋睇曼联。冇意思㗎喎，即係你明白，你每次去叫雞，你嗌親都係嗌大波妹，其實你可以食下其他。 唔係，即係我冇你咁誇張啊，我又冇你咁誇張，我基本上嗱，頭嗰五隊四至五隊啦，踢得嘅，我星期六日我都睇撚曬㗎啦，基本上，即係個時間啱我一路掃落我都睇曬，我有時都覺得辛苦啊， 睇完曼九，車路士我必睇㗎啦。咁曼九我必睇㗎啦。咁利物浦我睇到我又會睇，即係時間啱我又會睇。即係基本上喺嗰、那個八點至十二點，即係由夜晚星期六八點去到兩點一兩點嘅時間，我係全晚都坐喺度睇波嘅。睇完星期六再睇星期日，即係係都幾攰啊！睇咁多波，即係我唔知嗰啲撚樣係咪即係坐喺度，即係嗰啲慢狗淨係即係話睇慢狗嗰個啊，就淨係睇慢狗啊。但係你調翻轉，我坐喺度，我係會禮拜六日係坐喺度全晚睇曬所有波咯。即係所有英超佢投嗰唔對睇，我會睇撚曬啦。 嗱，識我嘅人都知咧，我咪有好撚多乜撚嘢電話、iPad 啊， 係啊係啊，開幾部咯。 我開撚曬嚟睇嘅，真係會。我係同時，即係我會，我有啲波我覺得值得有興趣，我就會值得翻睇嘅。例如上個禮拜，撲街啊！嗰對康諾威，康諾威我有睇嘅嗰日，專登翻睇，我開咗喺度，因為我冇專心睇，因為齋賭嘛。後屘我再翻睇翻嘅，即係何芬咸咁樣。我又有睇翻嘅，即係我覺得睇波呢啲嘢，其實我就真係唔係話要串啲人話睇得多睇得少，因為其實啲好撚小學雞。 係。 但係當你話你睇得好多波，唔見得我有我哋唔見得莫耶斯有幾好嘅時候，咁我係咪應該要 defence 翻自己話俾你聽？阿細路，你而家係你向我拋書包，咁我係咪應該要攞翻同樣嘅嘢話俾你聽？你未能夠班啊？即係咪好合理先？喂，講真，有聽我節目或者有接觸過我嘅人啊，都知我同阿 Kenny 啊。好撚斯文嘅啦，私底下。 唔係，同埋咁講啊，即係睇得多睇得少都唔係個重點啦。你識唔撚識睇啦，同埋即係你係咪真係用心坐喺度睇咧？又真係用心去睇每一格，或者你真係有個對比睇下其他波，同你嗰隊即係唔使睇得多啊，睇一兩場啊，睇下其他隊人哋打同你打同你，譬如你今年打同你往年打嘅，你都會諗翻嗰個對比，或者即係睇多啲資料去諗下。你真係坐喺度，我一日到黑睇足球新聞，睇到俾人鬧。所以你得閒又睇下、攆下、望下、諗下，你好多嘢你要去喺個足球睇波之後咧，你係要個時間去思考、去消化，就唔係睇完嗰場波，睇完就哦夠啦，贏咪贏，輸咪輸，三分咪三分，冇三分冇三分。喂，我睇完之後我會諗噶嘛，即係正如我教啲人做運動一樣，你係咁不停喺度練習咧，係唔撚夠嘅。嗰、那個練習，即係你去練波，練完波之後喺閒日咧，思考式運動咧係好撚緊要嘅，即係對於一個運動。 哦，係啊，你所有嘢都係嘅，唔係淨係做運動啊。 即係我就會喺運動嗰度啦，即係譬如我走攬，平時打完踢完波啊，踢完我時平時星期六同佢踢波，即係踢啲街場。踢完之後我翻到屋企，我都會諗下噶，即係譬如踢嗰球波啊，嗰、那個波其實咁樣走，同我應該走去側邊啦，應該點樣去攞個波啊，攞個腳。外档攞脚内档攞定系攞膝头哥去攞落嚟啊！你好多嘢喺事后去到思考咧，去到再消化或者去谂咧，呢个好紧要。但系我相信佢哋好多都系睇得完就勾咯，即系纯粹娱乐啫嘛。咁喂，你纯粹娱乐，你试下睇一场坐喺度讲你个嗨啊！真系你边有谂都系讲啊！你好多要准备嘅，始终都。 所以譬如咁啊，我好尊敬嘅谭神咁样啦，谭神佢睇波好特别噶，我同佢睇过系点咧？佢睇波唔係睇個波喺邊㗎，我係俾佢影響㗎呢樣嘢。佢睇個大局，佢啲人點走位㗎。然後呢試過呢有一次呢個鏡頭 pan 埋去 zoom， 譬如例如 let's say 小列治咁樣去到邊線將個波督埋去，跟住 zoom 住小列治，但就影唔到個大局啦。佢會屌你老母啊咁樣，跟住我問你屌咩啊？你俾我睇成個局面啊嘛，你 zoom 小列治一個有懶用咩？ 好難嘅呢個又。 即係我想講係一啲好特別嘅追求。 呢個呢有一年呢世界盃定係唔知乜鳩有線世界盃嚟嘅。佢就有幾個台就影唔同嘅角度，有某個台就淨係影住嗰部 cam 嘅啫，即係佢咪有廿幾三十部 cam 嘅，佢唔知開咗幾個台就唔同 cam 位㗎嘛。 好似記得係。 係啊係啊。 好似唔係呢，問返肥 Sam 先。 問返佢先，就係、是、幾你即係撳佢嗰個台，我淨係睇嗰個畫面嘅啫，淨係譬如有個wide shot 就淨係睇個 wide shot 嘅啫。 好正啊。 或者有個 shot 淨係影住個龍門，就不停咁影住個龍門，你睇嗰台呢就成場波唔使睇，就望住個龍門得㗎啦，睇個龍門喺度做咩，嗰即嗰啲啦，你可以睇嗰個啦。 其實我曾經都有做過一樣嘢嘅，我問過一啲喺電視台做嗰啲朋友咧，就問喂有冇一啲即係你哋內部嘅片可以即係寫出街啊？我係想睇 Y shot 啊，有幾場波咁樣，咁都有啲困難咯呢樣嘢。其實日後呢樣嘢我都係可以好好發展嘅，因為你佢會對於你掌握成個局面咧係好有幫助。 咁呢個當然啦， 因為如果你其實精華咧有陣時都唔夠嘅，你喺精華入邊你大概會睇到一啲，我係咁嘅，我先睇精華。我睇咗精華之後，我大概知呢場波有啲古怪嘢，咁我就專登揾翻場波嚟睇，然後就專登揀，譬如頭 某 其實真係好撚困難啊！睇隔夜波，我覺得好撚艱難， 都 唔係難揾啊！ 當你會賭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呢樣嘢好撚 matter 㗎啦。 可能我 十蚊都係錢嚟㗎，你賭十蚊落去，你就算中1.11倍都係1蚊嚟㗎嘛。 啊！ 即係賭，即係呢樣嘢會令你個人個動力會大啲咯。咁但係我嗱，其實講咗成節啦已經，即係我其實真係好想講一樣嘢，大家其實真係要。我知呢個節目其實有一啲唔係即係甚至乎係曼聯嘅球迷聽㗎。 有㗎有㗎。 有㗎，好過癮嘅。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可以同返身邊一啲唔一定係曼迷啦，但曼迷佔大多數啦，要同佢哋講你還返一個公道俾我哋囉。即係我哋從來一路以嚟呢、這個節目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反曼嘅理據或者我哋對足球世界嘅理解，即係唔係話我哋係專家，唔係話我哋係 咁啊，絕對唔係專家 王道啊！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咁唔好老屈我哋唔識波咯，亦都唔好老屈我哋全部都係 亂屌啦， 唔好老屈我哋亂屌，因為如果要亂屌就太容易啦，真係， 嗯， 係咪先？ 同埋亂屌都唔會有人聽啦，我相信。 有嘅， 屌咗几个礼拜啫。 有噶，好多到大家我发现，有啲乱屌嗰啲，开得出名咩菜心嗰啲，真系好捻大黑字嗰啲，好捻可爱啊！我觉得真系，但系乱屌还乱屌，咁但系某啲情况之下，我觉得好都呢样嘢都好 matter 嘅。咁我哋下次翻嚟，不如嗱，真系入正题讲一讲莫耶斯啦。 好。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㗎嘛，大佬。 個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真係快到癲㗎，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我有睇有睇， 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倒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唔係 Ragger 先啦，我係師兄 Oppo Song 嘅師兄。